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富士山登山游入废人， 又系啲饭期， 系啦，又系我哋两个废人啊， 又养佢出嚟先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我哋上集、上一节啊，就讲咗山小屋啦，一个令到人头痛嘅山小屋， 都好好味嘅咖喱饭， 同埋好味嘅咖喱饭， 我而家仲好想食 啊，系啊， 冇再食 ，OK OK， 咁系啦，咁就瞓到一点到啦，就食嗰个早餐宵夜啦，都唔知咩啦，咁就食完之后你就准备咯，其实都冇得刷牙噶啦。 洗个面咯、 洗个面咯，系啊， 所以湿纸巾好紧要。 即系我哋香口胶咯。 基本上你成村人咧都喺度排紧队刷牙嗰扎嘢咧，其实你基本你一系就瞓多啲。 有啲日本人会照刷牙嘅， 有嘅有嘅。 因为日本人好兴一食完嘢就刷牙， 一定 会 刷 嘅，一定会刷。 系啦系啦。 咁但系唉，算啦，唔搞咁多嘢啦，冇搞咁多嘢啦。 嗰时你精神已经崩溃啊！其实嗱。你可以 精神崩潰， 系啦，崩潰，因為其實你係崩潰，因為真係好攰。 我唔係攰，我係頭痛、因為真係好頭痛，所以咧，所以係要吸嗰個氧氣，所以好多人都採用吸氧氣。 誒，我真係唔見喎、啊，可能我問咧，可能我極我失憶啊， 我頭痛啊， 失憶，我問一問翻先。 係啊，所以就吸完個氧氣，我就。真係出發啦，兩點到啦、即係食完嘢，一點起身食完嘢，跟住吸埋個氧氣，係咁而其實都冇乜梳洗噶啦，所以就戴帽咯。點解會就係笠住頂帽？因為個頭昏完之後極混亂嘅。咁、你個頂帽好有用啊！笠住頂帽嗰刻係啊， 唔會理噶啦嗰刻，攰到黐咗線，攰到崩潰啊！ 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出發啦，開始出發真係上去個頂嗰度啦。 係啦，我哋可以出 A 相啊嚇，咁 A 相你會見到咧，哇！呢個牌即係乜嘢？話俾你聽，終點在望，但係終點在望之餘。咧600米啊，仲有，其实呢600米咧，人行咧，平时香港行咧、都觉得 O K， 但系唔知点解嗰一刻咧，好似无限远咁样。 因为始终系斜路，同埋都有少少碎石啊、碎沙，都唔易行噶。 系啊， 我哋同埋咧，好多人，同埋啊，点讲啊？因为好多人上山啊，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。 下一张相， 其实基本上咧、你系排住队上山嘅， 冇错， 你系。不可能话你我加快咁样，其实好难，因为好窄条山路，你唔可以话我飙去前面都可以嘅，你心急起上嚟都可以飙嘅，但系 扑亲咯， 黑掹掹咧， 因为你见到系啊，其实你见 光 咧， 嗰啲光咧，其实全部都系大家头顶嗰啲灯嚟噶，咁你基本上就系排住队一个一个轮住咁样上山，所以你话就算600米都好啦，你系用平常嘅步速系。唔可以上到山嘅，你系要轮队上去噶。 同埋我值得提嘅一点咧、就系、其实你唔止一个山小屋啊嘛。 系啊， 你呢一批可能 系 上一个山小屋啊。 系啊，因为越低嘅山小屋，佢哋就要越早出发。 系啦，冇错。 系啊，咁所以成扎基本上系全部人都系嗰啲时间就聚晒喺嗰个九合木。嘅嗰個位嗰度噶啦，已經 係啦，可以去睇一睇下一張相啦 ，C 相啦，哇，成條登山纜車咁，個個都 頭燈嚟， 頭燈 嚟啊！ 係啊，我記得咧，我曾經試過咧嗰、那個因為我哋成團啊嘛，係咁咧，我哋每個人都有頭燈嘅，我哋自己係頭燈嘅，因為呢個係建議嘅裝備嚟嘅，咁我哋都有買啦， 真係好需要，係 啊，真係好需要，係因為其實基本上你照落地，因為嗰度係冇街燈啊，你唔好以為好方便，嗰度係冇街燈，全部都係 光， 係啊， 咁光嘅 全 部都係頭 燈。跟住有一刻咧，教练话唔系啊，即系 sorry， 街道神，佢就话大家熄一熄你个顶灯。我嗰阵时咧攰到崩溃，仲系听唔明。跟住然之后熄头灯啊，咁样跟住然之后熄咗个头灯，一望就下一张相 D 相，蒙少少，唔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真系手震崩溃到手震。但其实你会见到系有个星空，有个银河， 喂都 OK 啊，你都见到天空咁清啊， 系啊，银河，但系 睇唔到日出咩？ 系啦，嗰阵时咧，我想讲队长添，最后佢不停帮佢改名啦。街道神佢已经不停咁同我讲话， 队长又教， 可能未必睇到日出嘅。咁、其实都有都本身咧，其实喺山小屋嗰阵时候，我话其实有机会睇唔到日出，睇唔到我哋如果真系 confirm 睇唔到日出，其实我哋就唔会攻顶咯。 攻顶？ 唔嗱，其实嗰刻咧，我有谂过嘅， 睇唔到日出都想，都要上。 嗱，我啲 friend 咁讲啦，跟住因为我咧一把年纪啦，好痛啊，即刻。我有想过啊，其实都好啊，咁我求啊，希望唔好上啦。但最后咧，我可能个天冇听啦，天都不爱我，咁就系就要我上啦。但系其实 都系睇唔到日出嘅， 睇唔到日出嘅。一阵再讲啦，系啦。但系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得着嘅。咁你有你嘅得着，我有我嘅得着啦，系啦。 咁我就好好彩咯，我 真係好好天成咯，即係除咗穿嗰啲雲陰陰濕濕嗰啲霧氣之外咧，基本上全程就係之前見到啲相咁樣藍天白雲嚟嘅。 好好。 咁之後一路行到上去等睇日出嘅途中咧，好靚，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張相。咁咧基本上五點半到咧就開始日出㗎啦。咁上到去係啊，上到去呢個其實就係 河口湖嚟㗎。係 啊，下面已經係河口湖嚟㗎啦。 好清啊！ 好清啊！超清超靚。跟住見到嗰啲燈就係大家頭頂嘅燈啦，同埋河口湖嗰邊嗰啲燈當然就係啲民居嘅。灯啊，街灯咁样啦，跟远处已经可以见到个天橙橙地，咁大家已经系霸定最佳位置，准备系、已经知道个如来光 开始出闸啦， 一定见到嘅系嚟紧噶啦。咁、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， 阿 F 相， 即系我哋个 background。 哇，呢、這个咧， 呢、 這 个就系如来光，你真系喺个富士山个山顶嗰度咧，系睇住佢个太阳系出嚟嘅。咁、连埋即系影埋呢个鸟居，因为行到去有个位咧就有个鸟居嘅，咁嗰个位影落去呢一个嘅感觉啊，真系哇不得了！ 哇，你啲头痛冇晒咯，应该见到呢、這 个完全咧，就算你肉眼望个太阳系伤噶嘛，都忍唔住啊！ 如来光医头痛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真系、 你都系忍唔住，照用肉眼系咁望啊，影啊，大家见到好多人人头人头涌涌，跟住我哋 background 其实都见到可以人头涌涌，跟住见到个太阳咧。哇！ 不得了， 呢个位出嚟咧，好感动啊！ 有冇喊？ 咁又冇，系开心到系咁跳，系咁叫咯。真系我上咗嚟啦！即系上到顶嘅嗰下，已经系好开心噶啦。跟住你再见到埋呢一个日出咧，哇！你嗰个心情咧就系、 真系 哇！终于我都成功睇到呢个日出，达到咗我最都未系最终，都系算系最终目的嘅，终于都达到咗个目的，即系几经辛苦上咗富士山个山顶，跟住见到个日出。即系睇住佢出嘅成个过程咁样咧，哇！唔知点样形容啊，嗰个感觉就系兴奋嘅程度，简直爆晒灯，爆晒灯。所以大家真系要登一次顶，你就会明嗰个感觉系开心到兴奋。 我睇唔到日出，我都真系觉得，一定要去一次系睇到日出嘅， 系 因为真系唔同嘅。你喺顶上睇日出系啊， 系啊，喺富士山顶，我哋平时喺下面望佢嘅啫嘛，你点会系？成日上咗去上面，企喺去上面睇日出到系咪先？ 真系好唔同个感觉。 好系啊，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 G 嗰张相啦。呢、這个就系、出晒日出晒嘅个太阳出晒嚟之后，跟住我行翻转头影翻上去嘅。咁呢个其实 蓝天啊， 系啊，超蓝天超靓啊！呢、這个其实就系丽景嚟噶啦，大家必影嘅嗰个位嚟噶。 我听 个 丽景， 丽牌个 丽牌丽景啊， 景系啦。咁样咧就系呢、這个鸟居啦，就系、因为富士山顶都有个神社噶嘛，咁就 系 嗰个神社嘅。鸟居嚟嘅，咁上到呢度基本上就已经系叫做上咗富士山顶啦。咁但系都仲未系最高嘅。咁不过呢个位咧，其实好多人都行到嚟呢度，就有啲人都会完结噶啦。 我系完结咗，因为冇日出睇啊，跟住又阴、又晒咧，其实 就完结咗。 我就咁喺个鸟居嗰度影张相算，即系自己自拍咁样就算了。不过嗰张太阳衰就唔好影啦，就唔好出啦。 系啊，即系行上嚟，行到上呢个位，大家都已经系哇，终点在望，系兴奋。到不得止了，呢、這个就系已经叫做系富士山顶上嘅，咁、我哋可以睇下下一张相，系啦。咁呢个就系、喂，即刻同个太阳合照，先唔好讲笑，等佢出晒嚟之后，真系好靓，又系见到下面个河口湖，嗰堆富士五湖啦，嗰一堆湖，全部都好清楚咁样见到嘅。 我所有嘅劳累都已经冇晒啦， 冇啊，头痛都冇啊， 系咯， 超开心， 都系日出医头痛 啊，真系好靓啊，好少可咁样咁近咁样。个身个人喺个空旷嘅地方咁样接触到见啊，唔系接触到见到接触到死咗啦，见到个太阳真系好开心嘅。咁跟住之后咁未完噶，因为呢、這个都唔算系最顶啊嘛，因为最顶系讲紧剑峰，系啊系海拔3776米嗰、个先至系富士山嘅最顶顶。咁我上到嚟一场咁 梗系要， 梗系要上啦，系咪先？梗要行埋啦。咁同埋吉田口呢一个登山道系近剑峰噶嘛，咁、所以其一选择佢嘅原因都系呢、這个，咁、所以就继续就行嗰条围即系咩围绕嗰个山火山口一圈嗰、那个 嗰度咁读啊，我唔识读中文啊，真系 嗰个中文唔知点 啊，叫做 嗰个叫 金字边，诶、哎、有边读边咧，继续 签嘅嗰啲系啊。咁跟住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啦。咁、我就要绕过。 哇，呢、這个好山， 呢 个 富士山口啦。即係嗰、那個火山口啊， 嚇嚇， 不過有陰影，可能影得埋唔清楚。 唔係都好靚，好有呢、這個， 仲要 係 冇任何嘅圍欄嘅，即係其實都假地嘅個心態，我都唔敢行得太前去影。 唔係叫你老公拖住， 擁我落去陣間。喂，跌咗落富士山個口， 幫你買重保險啊！ 富士山個口真係不得了啊，大佬。跟住呢個就真係，哇！真係好開心嗰下，見到佢個口啊，大佬，富士山個火山口，第一次見，係啊，好少可會見到。就算你搭飛機都未必咁。咁清楚見到㗎嘛。 係啊，你個篤篤咁樣呢真係唔會咁樣見即係見住㗎嘛。係 啊，咁 呢個位真係。 係啊，咁跟住你就沿路繼續行啦，繼續往上行，就會見到呢個富士山個山一定點都會見到㗎啦，因為你要繼續上見峰嘅話，你會經過呢一個位。咁我哋可以去睇一睇下張 相。 係啦。咁呢一條斜路呢就係繼續上見峰嘅路嚟嘅。咁嗰陣時係去到頂，即係叫頂上啦，由頂上再上見峰嗰時候，我哋都用咗差唔多成個鐘啊，因為又係行下影下，跟住沿途又都有喎，有成個鐘。 都好，其實唔跟團可能有呢個好。嗰陣時候我哋係被勸話唔好再 即係個團叫你哋唔再上嘅， 或者係可能都冇帶我哋上，或者係點，我唔知點解冇啦。即係其實可能我都冇做好資料搜集就上去，咁可能其實跟團同唔跟團有呢個好啦，同埋你又可以好自由咁影相咯。 係啊，咁。呢条系啦，就系呢条斜路，即系都其实都斜噶，同埋好碎，好多碎石又系。呢条路其实都好艰辛，我想讲。 feel 到。 大家你见到侧边有条嘢，有条好似围栏嘅嗰个位咧，就大家都掹住上咯，慢慢咁样。好似爬嗰啲 衣服嗰啲， 系衣服上去咁样咧，喺度慢慢咁样爬上去，跟住你上到去，其实有个再上顶个位都系要排队噶，因为大家轮流排队做咩咧？就系睇下一张相。 哇！影相啦，系嘛？ 终于都去到日本最高峰啦，我哋。即系呢个牌咧，又系全世界人都会影嘅，为咗爬上去，跟住之后排晒队咁样，就系为咗影呢一个位。跟住嚟，大家同呢一个牌影相之后咧，仲可以其实唔影呢个牌都得嘅，因为上到顶上都得嘅。 仲有一个， 因为之后咧会有个你可以申请咧登顶证明。我嗰次就申请咗嘅。 我喺你屋企见过， 系嘛？俾翻张你同。山顶所有乜嘢嘅合照都好啦，咁就寄翻 send 翻去嗰、那个富士山嗰咩协会，你上网就揾到噶啦，又系，跟住 send 翻张相过去，讲翻俾佢听你个登山日期，佢就会印一张登山证明俾你，印埋你张相，印埋你个名落去嘅， 系 啊，咁我嗰阵时就俾咗我自己同呢一个牌嘅合照俾 send 咗过去，因为。你一场去到 梗啦， 冇理由唔上埋最高个3000， 所以其 实 我 觉 得我未去 过， 我觉得我未去过咁样简直， 系啊，好靓呢个，系啊，呢个景不得了，所以呢个就系真系由。五合目上到去最顶顶 嗰种心情， 嗰种嘅心情就系好激动，超激动，激动到爆炸。 我同你又唔同方向喎，反而我系上到山顶系学玩乐，好似系。不如我哋睇一睇我哋 I L 定系啊？其实你见到我呢碗 咩公仔面？ 公仔面，因为真系好肚 饿。你有公仔面食？ 喂，你见我？ 我上到去已经冇理任何嘅食嘢咯，挂住一条心就系冲上去。 因为我哋又冇日出睇，跟住又冇好似冇人叫我哋去见峰嗰啲，系啦，咁所以到最后系算啦咁样。因为其实我哋点都要跟佢落山噶，系啊，所以其实即系见唔见峰，其实佢唔去，其实等于我哋都冇得去噶啦，系啦，咁所以算啦，最后唔系食下面，我哋坐喺度慢慢食添，系啊，坐喺度慢慢食，我完全冇讲过任何冇。讲任何时间，冇任何嘢，跟住可以当然最紧要，梗要印埋我哋嗰个行山像，可以 M 相。你会见到咧，我支行山像咧就嚟又嚟嗰度落印啦，系啦。咁样就呢个山顶 真系印咗好少啫。 系我唔记得咗呢支系边个，系咪我嘅咧？我唔记得咗。 蓝色 系啊，但我记得我支唔少嘅应该。但系 点解呢支净系印有？ 同埋我哋因为钱银问题，所以我哋就冇。同埋嗰度都有啲纪念品店，可以去埋下一张相 M 相。 啊，有啊， 系啊，啲纪念品店。咁我就买一支日本旗啦，系日本白色红色嗰支旗。我冇买军，系啦，我冇买军国旗，我唔敢，我惊我翻去俾我老豆杀死啊，大佬。 做咩黑市？ 军国旗你未死过啊？我知嘅，咁样同埋呢度可以买啲明信片咯，木制嘅明信片都唔平，1000 yen一块。咁你去到买 咗个木制嘅啊？系啊，买咗，买咗， 系啊，系啊， 系 啊， 系啊，跟住写，跟住寄。 系啊，你去到其实你冇理由唔寄 啊。系啊，系啊， 咁佢又会帮你寄埋嘅，佢会帮你寄埋，就唔使你特登去嗰个邮局度寄。 咦，我自己落翻邮局先寄咯， 落翻去， 落翻去下面先寄啊， 落翻去邮局， 因为嗰个山顶邮局冇开啦嘛。 哦， 咁我咪落翻五合目先寄。 我哋都冇开，所以佢系帮我寄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即系 so far， 我系去到山顶就购物、购物同购物同食嘢咯，系啊。咁但系落即系然之后就落山噶，落山好似比较大镬啲， 好大镬，好大镬。 系啊，咁呢个我哋转头翻嚟再讲。 再